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居家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各位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2月26号，国家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国农科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华俊一行到涿州市就农业园区建设工作进行调研，保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郭建英，保定市委副秘书长聂慧文，涿州市市委书记王艳青，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勇，副市长陈卷，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副主任赵东红，京南经济开发区副调研员、政府办主任王亚中陪同调研。随后召开座谈会，会由王艳青主持。刘军勇汇报了涿州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情况。调研组一行对涿州市农业园区建设工作给予肯定，并就下一步发展提出建议。一是要进一步引进高新技术作为园区的强大技术支撑，二是要找准高新技术产业定位，并依靠高新技术企业做大产业集群，三是要多学习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两会精神，积极部署2017年工作，2月27号，涿州市委宣传部召开贯彻两会精神学习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丹参加会议。2月22号，涿州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召开，会上陈宇同志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市政府将重点办好10件民生工程，进一步落实党的惠民政策，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番撞击和一场烈火，我们跌落在凡尘两个角落，经过了千千万万个世纪，我们各自在人间摸索，可能相遇就迷迷糊糊擦肩而过，怎么红尘万里江山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的歌，星星月亮流萤灯火，不想你的烟波在那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无从怕无多，这才知道千古的长远从时间开始，我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 摇晃，你为了什么？今生一劫，我就为你失魂落魄。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千古的缠绵总是前开始，记忆里还有电光石火。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的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都像你的烟波在那里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从怕无多，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有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 虚度时间。 小杂， 仙偷客栈 开张 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再眨眼睛， 再眨眼睛， 哎呦， 突然之间就听到了这一首歌。各位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我是貂蝉。 最爱怎么唱的来着？忘了哈，反正我是最爱健身。貂啊，那个昨天不是昨天，前两天的时候，咱有个听众说要把你当油条炸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对，永世不能忘， 永世不能忘。记 仇了， 你知道他为啥要把你当油条炸了吗？ 为什么？ 因为他说了，他说那个你长得就跟个油条似的。 那我瘦还瘦出错来了？ 瘦比胖好啊。哎，但是瘦好像也不好。瘦你也得练练，要不然你看一阵风刮过来就直接把你给刮跑了。 哎，今天看我一个朋友发了个朋友圈哈，是这样说的。 咋说的？ 我找找啊。 好。还得先找，你看一阵准备工作做的到位。 哎，这么说的，说这么大的风都不敢出门，万一旁边的人飞起来了，你没飞多尴尬呀。 好，这样啊。 然后这一张图片，就80斤的已经飞天上去了，90斤的抱着树杆子飞在半空中， 180斤的 纹丝不动， 纹丝不动。好了，那其实今天说到这，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了。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健身。哎呦， 没错， 做客直播间的哈，了不得， 有厉害了， 厉害了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没错， 这位老朋友呢有好几重身份，我先来介绍大家比较熟悉的身份吧。 小哥们儿。 哎，对，是这个越野一族北京大队房山分队的总教练， 对，领队。 哎，领队。这个小胳膊为什么叫小胳膊呢？因为他大胳膊比我和貂的大腿都粗。哎，那为什么要起一个小胳膊呢？这个苏教练， 小胳膊是怎么说，老总觉得自己这个胳膊不够粗嘛，完了就起了个小胳膊。 哦，这样。好吧，但其实咱们的小胳膊教练还有一重身份，可以说是北京这个房山地区吧，健身第一人了，是吧？ 对。 哎呦，厉害了！ 后悔呀，后悔！你说咱们这是广播，不是电视，不能让咱们的苏教练直接给我们秀 展示一下。 对对对对， 是有点遗憾哈，但是没关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苏教练将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健身的那些事儿。 好， 所以开始想问一下这个苏教练哈，什么样的人需要健身？你看貂这样骨瘦如柴的需要吗？ 需要啊， 也需要。 那个女孩子太瘦了并不见得就非常好看，要有女孩的那种曲线美才是最好看的。 听见了没？ 哎， 赶紧回答 要该丰满的地方丰满，该下去的减下去的要减下去。 要有那个肌肉的线条感才美。 对对对对。 哎，男人就更不用说了。 对， 我觉得反正我看见那个八块腹肌的，你像彭于晏、吴彦祖， 没错， 对吧？ 对， 八块腹肌，还有这个胸大肌的，都会觉得哇，全身上下都是荷尔蒙。 没有。 好了，那你想不想拥有非常匀称健美的这种身材呢？如果想拥有的话，今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对喽，给大家送福利了。送什么呀？直接送健身卡，咱们今儿个。 是的。 所以呢，今天前十名和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互动的听友，我们都会送出房山地区的青鸟健身的健身卡周卡一张免费送。 去体验一下。 这一个礼拜呢都可以直接免费去健身。互动的方式呢有各种各样，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告诉我们你想去健身，哎，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我们的苏教练在节目现场啊直接给你分析来帮帮你，这样就可以啦，就直接送你健身卡哈。 没问题。 好，而且同时我们还有别的好礼，卖个关子，那个礼太大了，现在不能公布。 一会儿告诉你。 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好。 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仙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 仙偷客栈开门喽！ 这一时间感谢你留守收听我们的仙偷客栈，我是四娘。 嗯，我是貂蝉。 嗯，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哎呦，刚才放了一首 是不是唱起歌当当当当当当，我就记得打起手鼓唱起歌了，因为 真洋气。 哎呦，不是，因为真的这个时间你特别是晚上了，准备下班了、嗯、在办公室坐一天，这个颈椎呀、啊、这个肩膀啊，哎呦 很酸， 哎呀难受，就特别想去、嗯、真的如果现在说我要门口有跳广场舞的，我直接现在就跟着去跳去了。 现在跳一段吧。 那我跳了听众也看不见是吧？所以我们还是得这个，也是你看健身呐、啊、包括这个活动啊运动啊这种事儿啊，其实我们应该普及全民健身的。 嗯，没错、嗯、 因为现在大家这个身体健康状况真的都处在一个亚健康。 嗯， 很多人都是亚健康、哎、 是吧？那我想问一下苏教练啊、嗯、这个就我刚才所说到这个颈椎病， 嗯， 您有吗？ 我没有。我每天在去训练嘛，运动吧， 啊， 一个肌肉强壮了以后，它这个循环好了，这个骨骼就不会出现问题嘛。 嗯，您健身多长时间了？ 嗯，正嗯这应该加起来的话， 算不出来了， 二十六七年吧。 二十六七年， 我还没出生呢。 对呀。 也对呀，你十六年前刚出生。 对。 二十六，对，我这六年前刚出生呢。昨天出生的， 哎呀好了，别 好了，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嗯，我要去健身了。 去吧。 因为我很瘦嘛、嗯、然后瘦身体就很弱，然后素质很差。 对 对, 对，包括前段时间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感冒了、 啊、 而且到现在这感冒还没好彻底、 啊、 瘦不见得健康。 嗯, 嗯, 嗯，每天抠卡的不停的咳咳。 你们那东北话又出来了。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都有着和我还有这个貂蝉一样的苦恼。 嗯， 比如说四娘，我就最主要的就是颈椎，貂蝉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就能看着我这拿小锤蹦蹦蹦蹦蹦，天天敲。 嗯，没错， 哎，拿小锤敲，要不就雇佣来雇佣去的，这个怎么着，这个颈椎都不舒服，坐一会儿就得左转转右转转，捏一捏敲一敲打一打的，然后或者说就是体质不好，比如说稍微吃坏一点东西，这个感冒啊。受凉啊，发烧啊， 嗯， 等等等等的，哎呦，现在人这个体质啊，真的不太好。 嗯，没错。 怎么解决呢？ 健身呗，锻炼呀。 对，真的。但是、嗯、谁 不想锻炼呀， 坚持不下来呀。 对，这是真事儿。大家 没问题啊，跟我一起就保证让你坚持下来。这个要有人去督促你才能 有真的，因为 氛围嘛。 嗯，我不知道四娘办过健身卡， 我办过呀， 去过几次呀？ 没几 次， 天天去。 很多人有这种现象， 天天去。像前两天的时候，这个我们一个导播的小姑娘哈，导播跟我说，哎，那个我想办一张健身卡，我严厉的阻止。指了他，我说不要办。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如果想健身的话，你就去跑步。 嗯， 你自己在家你怎么都能练，包括跳这个郑多燕，贴墙站，然后包括现在特别火的健身软件 Keep 健身，还有火辣健身，你看我手机上都有，基本上一个月打不开一次。我说你就自己，你要真的想练你就自己练，真的没有必要去健身房练。然后导播小姑娘是这么跟我说的，不一样啊，那样花钱了我就会觉得我就得去。我说你现在是这么想的，你真办了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这只是很多人的一个现象，但是你要找到了好的教练，好 的 组织， 对， 就会天天去了， 会督促你， 要有一个好的训练氛围嘛。 对，你这样，你像人和人之间喜欢攀比， 对， 我的队友们，哎呦，一个礼拜之后这个肌肉起来了，我还是那个样，反而是起肥肉了，那我怎么能是吧，我肯定着急呀， 上火了。 健身这个东西，哎，真的是需要氛围的。 对对，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免费的健身卡。 没错，去体验一下。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呀，今天咱们这教练是大咖。 没错， 房山健身第一人小胳膊。为什么叫小胳膊呢？因为他那小胳膊啊比我和貂蝉的大腿都粗。 哎，其实说到这儿，咱们这个苏教练以前也是开过健身房的是吧？ 对，开良乡最早健身房我开的。 叫什么？ 宇春健身，15年。原来 老黄山人应该都知道。 健身、跆拳道、拉丁舞，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的跆拳道还有，宇春跆拳道。现在继续还在有那个。 好，那也是今天哈，咱们苏教练也是和咱们的健身机构合作，给大家带来了好礼。只要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出10张免费的健身卡。这个健身卡不是说体验一次的，是一个礼拜的。 对，一周。 一周的健身卡10张免费的哈，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给我们的听众。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健身。万能句式哈，然后发给我们你的困扰、苦恼、问题，或者说你特别想健身但是找不到组织的这种情况下，来和我们说一说，都可以获得哈，一共有10张。那么马上要给大家送出第一张啦，这个听众的名字叫做被宠坏。被宠坏说了哈，他说非常想去健身，生完两个宝宝之后身体完全走样，希望能够恢复过去的样子。没有关系，送你一张咱们房山的，是叫青鸟健身哈，青鸟健身一周的健身卡免费送给你。来跟着苏教练一起健身，苏教练来教给你怎么样进行产后的这个身材的恢复。 没问题。 好，苏教练先简单的说一下，最主要的是要控制什么？ 这个产后恢复主要是饮食要调整一下， 控制饮食。然后怎么样调整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 好的，没问题。 怎么样调整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啊。来，先来进一小段广告。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

咱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仙偷客栈，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我是杨， 我是貂蝉。 今天仙偷客栈呢，跟大家说一说，哎，怎么样改善一下你的亚健康体质？怎么样改善你的肥胖？怎么样解决你的体弱多病？俩字儿， 健身。 哎， 运动。 哎，锻炼。 少吃。 这个，迈开嘴，不是迈开嘴，管住嘴， 迈开腿，没错。 对，因为现在这个，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说是成人世界当中哈，我见过好多好多小胖墩儿。 对， 孩子，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太好了， 摄入的热量太高了。 是的， 这个孩子们天天今天肯德基，明天汉堡王， 没错， 大后天麦当劳的。说个不好听的话，这个我现在我都觉得我必须得反思一下，因为我每天早晨的早餐都是麦当劳。 明天开始不要吃了。 哎，对，明天开始就拿一根黄瓜，拿一个苹果，再拿一盒酸奶。哎，这么吃行吗？ 其实真的是这样。 可以，最好早上吃牛奶、麦片这些东西。因为麦片这个碳水非常非常好一个食物。非常好，而且有吸收嘛。 明天我就吃麦片是吧？ 对，麦片。 对，你再多吃点肉。 没问题。 体弱多病，你这是。对，哎，而且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减肥也好，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其实是有酸碱体质的，碱性体质是对人体有益的， 对， 酸性体质是不好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因为酸性会造成比如说肥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然后包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最根本都是由酸性体质来造成的。所以人很多时候觉得，哎，可能我要改善一下我的酸碱体质了，就开始什么了，开始吃素了，这样也是不健康的，是吗？ 对， 教练， 光吃素可能会更胖。因为营养摄入不够，因为人体需要这个蛋白质嘛。 光吃素的话，蛋白质 摄入不够嘛。其实现在好多人肥胖的原因并不是摄入的营养 肉太多了， 它营养不均衡造成。实际上就是营养不良才肥胖的。所以好多人我吃的很单一，食物很单一，这个造成营养不良的。实际上要杂，就是吃的越食这个食物越杂越好。肉啊、碳水啊、这粮食啊、蔬菜水果都要去摄取， 五谷杂粮要搭配好。 对，每样东西都要少吃一点，这样就营养均衡了。其实减肥也是，减肥不是说饿肚子去减肥，其实减肥要吃饱了再去减肥，这才是对的。 这个我知道。 关键是怎么吃，这是最关键的。 对，包括怎么吃，怎么样运动， 对， 怎么样从一点一点的去慢慢的加大这个运动量。 对，包括 循序渐进嘛。 对，包括这个为什么现在大家健身都喜欢找私教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 体质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一位叫做 强度也不一样嘛。 对， 接受的强度不一样嘛。 你看这位听众哈，叫繁华落尽，肯定是锻炼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哈。他说这个苏 boss 好，我想问问，我比较胖，减肥了之后呀，我健身几次，这个胸部和背部肌肉拉伤了。哎，这就是教练没找好。 对， 你看 可能他训练方法、训练强度可能有关系。训练强度大了造成的拉伤，但是也可能不是拉伤，是那种训练后产生的乳酸堆积以后，就人产生那种酸痛，可能过几天就会好了。但是拉伤了的话，也可以就是说适当的恢复两天，抹一些药，完了再继续轻一点的去训练，没问题的，很快就恢复了。 所以繁华落尽也是问说还能继续健身吗？怎样才能避免拉伤？刚才苏教练也是给出了解决方案哈。那这个时间繁华落尽这一位听众哈，恭喜你，我们送出第二张吧哈。第二张健身卡是来自房山的青鸟健身，为期一个礼拜的免费健身卡送给你。同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总共有10张青鸟健身的一礼拜免费健身卡，我们现在已经送出2张了哈，还有8张。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听众解答一下疑问吧哈，苏教练。你看这位上山若水说，他说您好， 体型偏瘦能通过健身壮实起来吗？ 可以，没问题。 嗯，这也是我想问的。 绝对是没有问题，健身可以让你强壮起来，也可以让你瘦下来，而且让你的这个瘦的呢变得这个身材更好看，没问题。 哎，我知道健身其实它是分为减脂和增肌的。 对对， 胖人需要减脂，瘦人想要壮实的话需要增肌。 对， 增肌的话是就尽量，我们是不是就少做有氧运动？主要 对，有氧要少 一 些，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 嗯， 完了就是营养这块要足够，就是蛋白质摄入量要多一些。 嗯，可以买点蛋白粉喝。 哦， 可以， 喝点蛋白粉，然后多做一些，比如说举铁，你像举哑铃， 对， 推推这个卧推呀， 哎， 背推呀。 我们四行行内人呀，啊，懂得多呀，看这儿 专注减肥20年， 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是为啥呢？ 越减越肥啊。 哎呦， 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那个和好的教练去督促。 是这样，方法找着了，没有好教练和好团队， 对， 一直没坚持下去。 其实现在如果说单独让我去说健身的话，我能说出一套一套的，这理论知识比谁都足，但问题是实践不行。 健身需要实践嘛，实践才是最关键的。 是的。 好的，那这一位上山若水哈，那我们同样的也是送给你青鸟健身一个礼拜的健身卡，可以去体验一下。同时呢，你看这个苏教练今天是不仅仅是带来了10张免费的健身卡给大家，我们还送来了好礼。一开始就说了，房山健身第一人这名号不是白吹的。为什么叫小胳膊呢？因为他的小胳膊比我和貂蝉的大腿都粗。然后小胳膊教练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专人定制的健身。 哎呦，专人定制， 哎，其实就是私教，但是跟私教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很多私教呢说，哎，你到我这来办卡呀，你怎么怎么着的呀？然后咱们不是，咱们这个苏教练呢是，只要甭管您在哪儿，只要你想健身，你在任何一个就是在房山两厢地区，你在任何一家健身卡有卡都可以，只要你想健身，你就可以找苏教练。苏教练有团队。有你的师兄弟给苏教练拜一个师傅哈，和你的师兄弟一起，包括咱们有群啊、打卡健身啊等等等等的哈。其实说白了就是找组织，然后大家互相督促、互相监督。这个苏教练呢，还能够给您制定专业的你的健身计划，包括你像刚才这一位听众叫做被宠坏，他说这个产后健身。我们都会给出非常专业的意见哈。哎，那苏教练，这个时间我们也跟听众说一下吧。找你报名的话，方式是什么呢？ 找我报名就是直接打我电话或加我微信都可以。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苏教练的电话和微信吧。 好，1300116-1384。 1300116-1384。 对，这个电话和微信都是这个。 直接给苏教练打电话或者是加 微信 都可以哈，1300116-1384。 对， 哎，这个时候我就说了哈，哎，我还没有办健身卡，怎么办呀，苏教练？我怎么找你啊？我找你，我还得先去办张健身卡是吗？ 对对对。 对什么呀？你不是送吗？ 啊，对对，送。对 呀，咱们刚才说的呢，找你报名送啊。 前五个人吧。前五个人，只要跟我就决定跟我去训练，完了有一个月的送一个月的就是阿瑞斯健身房的那个健身卡，因为我的主要的训练基地就在那块儿。完了再还有一桶价值500多块钱的蛋白粉。 直接都送了，是吧？前五个。好，所以这 一 时间如果你想这个健身的话，想找组织找教练的话，直接找到我们苏教练就可以了，跟苏教练报名健身哈，找对了团队，直接送一个月的健身卡， 对， 而且还送一桶价值500块钱的健身粉，这个 蛋白 粉， 非常专业的蛋白粉。 好，那苏教练的电话是1300116-1384。同时，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的时间不要闲着哈，咱们还有7张一个礼拜的健身卡在等着大家，是免费送的。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健身，告诉我你的问题，比如说你想减肥还是你想干嘛干嘛的，都可以告诉我你要健身。我们还有7张免费的一个礼拜健身卡送给你，赶紧行动起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时间仙偷客栈，感谢你依然收听。嗯嗯。你看这个么么哒么么哒说了，说漂亮的四娘妹妹给张卡吧，我也要练练自己。哎呀，既然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就给你一张吧。哈哈，我好没有节操，我夸我我就给。 但是今天一听众 开心，嗯，但是我就是开心，因为你喊我漂亮的四娘妹妹了。好了，不跟大家闹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健身的话题。我们总共有十张房山地区的青鸟健身的免费的周卡送给大家哈。同时，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一位大咖，房山健身第一人，练了26年的小胳膊教练。之所以叫他小胳膊，是因为他的大腿比我和貂蝉的。啊不，因为他的胳膊比我和貂蝉的大腿都粗。好了，那这样苏教练，刚才在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有几位听众提出了问题，我们还是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哈。你看这个苹果家问了哈，他说孩子多大可以适当健身呢？看来是孩子有这个肥胖的问题是吧？ 肥胖的问题，他就如果孩子的话太小的话，就是不建议太早去，因为最好是16岁以后再去做力量训练。 嗯， 但是如果要偏胖的话，就可以适当做一些有氧训练，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训练目的，轻一点的这个力量训练也是可以的。 嗯，就是说像咱们大人在健身房里进行举铁呀、卧推呀、举哑铃啊，包括这个平板支撑啊，这种不建议孩子去做， 过早去做。 16岁之前的孩子，因为他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完全，是吗？ 嗯，也可以，可以让他，如果孩子这需要去那什么的话，就是轻一点做一些那些器械的训练没问题，但是这个自由重量的就尽量不建议去做。 嗯，可以主要以有氧为主，孩子进行有氧没有问题吧？ 对对对，没有问题。 嗯，像爸爸妈妈可以陪着去跑跑步， 跑跑步， 哎，打打球， 打打球这些， 游游泳是吧？ 对对对。 好的，那这一时间也恭喜这位叫做苹果家的听众，咱们今天的第四张青鸟健身的免费周卡送给你哈。哎，我们的节目发现今天的进度有一点点的慢哈，咱们只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还有6张卡没有送得出去，所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健身的偷，仙偷客栈哈。关注，告诉我们，哎，你在健身上有哪些问题，或者你是不是想健身又苦于找不到组织呢？ 嗯， 直接给我们互动哈，我们还有免费的周卡要送给你。同时了，苏教练哈，这个大咖就是大咖，第一人不是免费，不是这个嘴上说说的哈，冲着那粗壮的大胳膊大家都知道了。今天咱们的小胳膊教练给我们带来的是定制的健身计划。 对， 嗯， 比如说针对亚健康的， 对， 针对产后， 哎， 增肌减脂的，产后恢复的， 都可以， 包括这个体弱多病啊等等等等的减肥的哈。那你看每个人肥胖程度不一样，所以所需要进行的 这个 训练也不一样， 哎，所以还是要单人定制。那么今天只要找我们苏教练报名的，而且哈要跟大家说哈，咱苏教练不是说咱们在健身房里面办卡，是甭管你在哪个健身房，只要你有卡，你想健身，你都可以找到苏教练。你在哪儿练，苏教练人就到哪儿去给你指导。而且同时，如果你没有健身卡怎么办呢？没关系，找苏教练报名，今天免费送前五名是吧？ 对， 前五名，哎，前五名找苏教练报名了哈，咱们免费送一张1个月的健身卡，然后还加送500块钱的蛋白粉。 对， 嗯，哟。不错的哈，那赶紧公布一下苏教练的电话：13001161384，13001161384。 对，就是这个。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哎，你看这一位这个听众也问了哈，说这个一直想健身，就是怕自己坚持不下来，这个怎么办？怎么办啊？ 没问题，没问题，跟我一起，保证让你坚持下来。 怎么办？你来找苏教练好吗？ 对对对，保证能让你坚持下来。 那这样，苏教练， 嗯， 咱们也是给听众一点点互动的时间哈。 好， 我们来说一下，你看健身过程当中， 嗯， 比较通用的几项，比如说饮食控制。 嗯、 刚才您给了我一个食谱， 对对对， 叫三天高蛋白，一天高碳。 对。对， 哎，这个是怎么情况呢？我们跟大家说说。 再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赛前控制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方法。 嗯。 非常有效。 嗯。 嗯，非常效果非常非常明显，非常好。 嗯，就是三天高蛋白指的是 就是 高蛋白质。 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 嗯。高蛋白质是有什么呢？ 蛋白质， 鸡蛋。 鸡蛋、鱼。 嗯。 牛肉、鸡肉。 嗯。 这些都是可以的。 嗯。 甚至于就是说，如果你训练强度大了。吃一些补充一些蛋白粉，这些都是可以的， 嗯， 没问题。 所以说前三天我们多吃一些鱼、鸡蛋， 对，清淡一些， 对，牛肉、鸡肉这种高蛋白质的东西。低碳水化合物指的是什么呢？少吃主食， 对， 尽量不要去吃主食， 对对 对。 然后包括水果、蔬菜，我们要少摄入一点点。 对，对，蔬菜是可以的，水果就要少一些， 嗯、 因为含糖非常高嘛。 对，多喝水，咱们坚持三天，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就进行正常饮食。 哎，我像个傻。孩子一样听着说呀说呀说 呀，跟个小傻子一样，小白你知道吗？然后听着，哇，是这样啊，需要吃这个呀，哦，不能吃这个呀，哦，是这样哦， 因为你没有研究过， 对， 我 真的从来没有涉及过健身。嗯、 其实平时大家胖也好，瘦也好， 嗯、 其实饮食很重要一个关。 好的，那我们的听众又有问了哈，说不忘初心问，说我想问一下，健身的同时必须要服用高蛋白的食物吗？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你训练强度大了以后，你这个肌肉训练以后需要恢复、修复，必须要用蛋白质。